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晚上要来分享为什么要灵修。对，那我想问一下，你们当中有谁会稳定灵修的？你举个手吧。稳定的定义是什么？对不对？你自己觉得稳定。好，谢 灵修 谢。 的时候心情都很 心情都很谢谢你诚实的回答。好，灵修的定义。我们要先定义清楚，对啊，那你在网络上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定义，但对基督信仰来说，灵修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来亲近这位上帝，那来认识他，来赞美他，表达我们对他的爱，也透过读经祷告来经历享受他的爱的，对啊。那讲的有点长，重点就是我们透过读经祷告来培养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样。就像你如果要认识一个人，你一定需要跟他说话。你也要听他说话，这样你要正确来认识他，你也会希望可以享受跟他在一起，对啊。那我相信你们身边或多或少都有朋友，应该都会有一些你觉得看得比较顺眼的朋友，跟他在一起比较开心的朋友，应该吧？希望有啊，对啊。那我们跟朋友在一起的开心，希望你们可以把它想象作，其实跟上帝在一起应该是更开心，对，因为你在人世间所享受的一切美好。其实都是上帝创造，都是上帝给你在人世间所享受一切的美好，不够反映出上帝的美好的不知道几分之几这样。对，所以如果这世上有任何值得你眷恋的人事，那上帝绝对比那个还要更美好，更值得你用尽你的一生来享受他，来爱他这样。好，那今天我们要来讨论为什么要灵修，因为从刚刚的举手调查发现，应该真的自认为自己有稳定灵修的。好像是相对少数这样，那我们就希望可以回到圣经来看一看，到底上帝对于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有什么心意这样。下一章，那不常灵修不外乎几个原因呐，我想到了几个，如果你有想到一些，我没列出来，你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第一个就是有没有灵修好像没有差，日子照顾，没有灵修我还是可以去读书，还是可以去考试。没有灵修，我还是有空气啊；没有灵修，还是有饭吃；没有灵修，过得还不错，还蛮开心的这样。所以好像没有差。第二个，圣经看不懂，觉得看圣经就想睡觉，然后看不懂，所以就觉得很无聊。那圣经很无聊，第一个是看不懂啊，对。那第二个有可能是想看，但看不懂。第一个是想看看不懂，第二个是觉得无聊，所以就不想看。然后不知道怎样祷告，不知道怎样祷告。然后灵修好像没有带来什么改变。那这个跟第一个的差别是说，第一个就觉得随便啊，就没有什么改变，就算了这样。倒数第二个是我真的想要什么改变，可是灵修好像没有办法带来我想要的改变，所以就开始灰心了，觉得干脆不要灵修，干嘛花这个时间？如果我想要改变都没有，就不需要花这个时间。那最后一个大概是最普遍的，就是内心缺乏对神的渴慕，上帝对我来说好像可有可无，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又可惜这样。好，那。下一章，其实关于为什么要灵修啊，跟这三件事情是有绝对密切相关的。那因为我如果今天只是告诉你要灵修要灵修，其实你应该不太容易产生要灵修的动力。对，但是如果你能够从上帝的话语里面知道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上帝到底为什么创造我，为什么拯救我，这个目的到底是什么，应该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去灵修的。然后我们也需要了解到底圣经的本质是什么，上帝到底赐给我们圣经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上帝让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因为我们对于圣经、对于祷告的理解，有可能并不是合乎圣经的，有可能是用过世俗的眼光来了解。比方说，觉得哦，读圣经是要让我解决生活的疑难杂症，然后读了半天好像也解决不了，所以就不想读这样。好，所以我们需要从圣经来了解圣经是什么，还有祷告是什么。下一章，好，开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上帝来帮助。主啊，谢谢你，因着你的恩典，你让我们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们，愿意我们来亲近你，你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对你冷淡，我们没有按着你所配得的热情的爱你，很多时候离你很远，我们好像觉得没差。主啊，赦免我们的罪，当时我们今天晚上是一个新的开始，让我们从你的话里面知道，我们当怎样亲近你，你多么渴望我们来亲近你。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 那 刚刚什么声音？ 那个是我大 声的练习。哦，大声练习，好。 好， 好，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主要会来讨论分享的经文，请大家一起念。请。 我是真道树，我不是黑子的人。所有树而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收剪干净，让他结更多的果子。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安静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就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立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把它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 好，下一张我们继续念。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父怎样爱我，我也怎样爱你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如果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必定住在我的爱里，就像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住在他的爱里一样。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 好，谢谢。我认为这段经文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它特别是主耶稣用非常生动的例子，是我们在世界上植物，我们垂手可及、唾手可见的植物的这生动的图像，让我们了解我们跟他的关系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耶稣他用葡萄树来比喻基督徒的生命这样。那为什么用葡萄树？你也不用想太多，就是因为那时候那边比较多葡萄树这样，你用任何植物都可以。那树枝必须从植物啊、从树干里头得到养分、水分，它才能够有生命并且结果是这样。如果你把任何一个树枝折断砍下来，它很快就会坏死，那树叶很快就会枯干，也不会结任何果。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了解的一个常识，所以用这样子的例子来了解你跟神的关系。那上帝创造我们，并不是让我们自给自足这样子。那上帝创造我们，其实是要让我们一切的需要都从他那边得到满足。那你也想一想，就算见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整天过着没有上帝的生活，靠自己，他也不觉得他的阳光、空气、雨水需要感谢上帝。但事实是，就连这个不信主的人，他的生命都是上帝在托住他的。他的阳光、空气、雨水，他能够有健康、有脑袋、有双手去工作、有糊口饭吃，纵然他否定上帝的恩典存在，但仍然是上帝在供应他这样。但是他就罪加一等了，因为他领受许多恩典，却又忘恩负义这样。但是即使他在这样的人，他在地上的生命，他看起来好像健康、有生命这样，但其实他在往地狱。其实他属灵的生命是死的，他因为罪的缘故，他是与神隔绝，他没有任何的意愿、能力、动机去爱神、去荣耀神，他在灵性上是死亡的。那但是在某个时刻，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之前都是像我刚讲的那样，看起来好像是活的，但骨子里却是死的。但是在某一个时刻，上帝他因着他的恩典，他使用人传福音给我们，可能是一次，可能是两次，可能是 N 次，可能是很多次。可能是你在教会里头长大，上帝透过教会的讲道、主日学老师不断地跟你传福音，好几次，在某一次当中，圣灵就把这信心赐给我，让我们听了福音，我们不再拒绝抵挡，而是我们能够信耶稣，然后借着我们的信心，圣灵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和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就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一样，从基督那里。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有，而是从基督那里，我们有复活的新生命。这个新生命是可以为神而活、爱神、顺服神的新生命。这样，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从耶稣基督那里而来。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我讲的信心、爱心，不是世俗在讲的那种自我实现、自信、 然后非基督徒也会有一些爱人的善行嘛，对不对？那种什么哦，经过一甲子，然后因为国共内战，然后夫妻分离，就两边都没有再结婚这样，哇，好感人，对不对？然后他们不是基督徒，我讲爱不是这种爱，我讲的爱是爱上帝的那种爱，是你不管做什么都出于爱上帝、荣耀上帝的动机去做的这种爱。这个唯独从这种爱，唯独信耶稣的人，透过信心连接于基督才会有。非基督徒就算再怎么乐善好施，再怎么 nice， 他始终不会爱上帝，他也不会想爱上帝，他做什么都是在得罪上帝，因为他都不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而来。所以对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依靠上帝，我们才有那么一点点的力量能够爱他、荣耀他。我们并不是只有在信耶稣的那一刻才信靠上帝，我们并不是只有在信耶稣的那一刻对上帝有信心，然后在信耶稣之后每天我们就要靠自己，不是的，而是基督徒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都必须仰赖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有能力继续的跟随他、爱他。就如同任何一根枝子，他都必须要连接于这棵树，他才能够继续的有绿色的叶子结出果实来这样。所以首先这个比喻，葡萄树跟枝子的比喻，是给我们一个挑战跟提醒，你是否打从心里的知道而且体会，你所有的需要都是从耶稣基督而来，而上帝拯救我们就是让我们可以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往地狱狂奔，而是我们开始有了新生命。你是否真实的体会离了基督你没有任何的盼望，这个我们必须用信心去体会。因为就如同我一开始所说的，今天就算你没有灵修，你过的日子可能还是过得不错啊。你今天就算没有灵修，你可能还是可以考上好的大学啊。你今天就算没有灵修，没有跟上帝连结，你还是有可能有好的朋友啊，你还是可能很享受你的友谊，你还是有可能是人生胜利组啊，对吗？所以那一些外显的恩典，上帝给你特别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更需要留意这样子的试探，就是我们很容易因为上帝给我们那些外在的好礼物太多了，所以我们就不知不觉依靠这些礼物，却忘了去依靠那赐给我们礼物的上帝。我们不知不觉用上帝赐给我们的东西来取代上帝他自己。反而那些看似是人生失败组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啦，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这样？对，但是如果今天对你来说，你想要的一些东西上帝没有给你，你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一点都不要灰心气馁，上帝对你的意思是好。特别这段经文里头提到，天父是培植那葡萄树的，好像园丁一样，是上帝亲自的把我们这些原本没有生命的死枝子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有了生命。而天父他会修剪那一些会结果子的枝子，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信耶稣的，那么上帝他会修剪你的生命，上帝会透过各样的方式，透过他的话，透过环境来修剪你，让你跟耶稣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让你越来越信靠他。而其中一个很有可能的事情就是，当你想要的一些东西上帝没有给你，或者把它拿走的时候，你会痛苦，你会失望，你会忧伤。但这些痛苦、失望、忧伤应该要带领我们更多的奔向基督，带领我们看见我们多么需要基督。我们离了基督，我们一无所事，一无所能，一无所有，他是我们的一切。你能够很有勇气的跟非基督徒说，但你不一定要在他面前说，但起码你自己心里要这样说，我有基督，就算我没有你有的一切，我绝对比你还要更幸福更有。你就算拥有一切，但是你没有基督，你就是最可怜的。我们能够有信心的在心里面这样看待这个世界吗？求主帮助，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那么上帝拯救你就是要你紧密的连接于基督，你所有的一切都仰赖于他。第二个，真正的基督徒必定多结果子。好，下一章。必定多结果子，而且是荣耀神。好，那有时候你在圣经里面会看到说，哦，基督徒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但是当你看这些时候，你可能会觉得灰心，你会觉得我好像不太像这样子。包括这段经文所讲的多结果，你好像会觉得自己不但没结果子，对，反而酸臭这样。对，那我们永远承认一件事情是，我们是罪人，我们就算信了耶稣，我们仍然有罪恶的本性在我们里头。我们每天都需要依靠上帝，跟我们的罪性相争，所以如果你生命中的果子好像比不上某一些你觉得比较成熟的基督徒，你不用灰心，对，只要你继续的连结于基督，继续的悔改，继续的依靠他， 那么你会有果子的，或多或少而已，不会完全没有。好，那这边经文里头提到，耶稣提到两种枝子，结果子的枝子跟什么？跟不结果子的枝子，这两种，只有这两种，没有那种结又不结，就是这样，会结的跟不会结的，不会结的跟会结的，就这两种。结果子的枝子不是因为自己有能力结果子，而是因为它连结于葡萄树，所以它有养分能够结果子。就像这个比喻在讲的，就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他里面，就是他跟主有亲密的连结，所以他能够得着力量来结果子。第五节说的，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很多果子。因为这种人他是真的信耶稣得救的，他们与主耶稣有亲密的关系，他们靠着主耶稣就结出圣灵的果子。好，那我们要来想一想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你可能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圣灵的果子就是要干一些丰功伟业啦，我要去非洲宣教啊，然后我要把我钱全部掏出来给穷人，这才叫圣灵的果子这样。好，那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帮我念好吗？请。 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 好，那你看这些东西啊，他讲的都是你生命的品格，这样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律法禁止。那这些果子，你有没有觉得乍看之下，非基督徒身上也会有，甚至很多时候还比我们更多这样，对不对？你觉得非基督徒会不会仁爱？会吗？世界展望会里面全部都基督徒吗？当然不是啊。陈树菊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嘛？对不对？喜乐，身边的非基督同学都过得很愁云惨雾嘛，好像也不是嘛，平常过得还蛮开心蛮爽。平安，非基督徒有时候看起来很平安哎，对啊，他拜拜完还蛮平安的、啊，虽然你会觉得他不平安，可他会觉得自己很平安。忍耐，难道非基督徒都一定会脾气很差吗？好像也不一定，对不对？好，等等的这些，你乍看之下就外在而言，然后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什么两样，甚至非基督徒都做得很好。可是不要误解，非基督徒身上，无论他的品性再好，道德再好，他绝对不会有圣灵的果子。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圣灵，因为他们没有圣灵，他们因着上帝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就是上帝给所有人，非基督徒、基督徒都有好脾气啊，好脑袋啊，好美丽的外貌啊，这些，这个是因着上帝的普遍恩典，非基督徒也有，但是他们绝对不会有圣灵的果子，因为他们没有圣灵。那谁才有圣灵？基督徒才会有圣灵，这样，你只要连接于基督，你就有圣灵。你只要有圣灵，你就会有圣灵的果子，或多或少而已。那对非基督徒来讲，他就算会有仁爱、喜乐、和平，但是他绝对不会是依靠神而有的仁爱、喜乐、和平，他也绝对不会是出于爱神而去爱人。他的爱神、他的爱人、他的仁爱、他的喜乐、他的和平、他的信实，最终都是出于自我中心，最多会出于爱人，但绝对不会是以神为中心，不会是荣耀神。所以这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并不一定是外在的道德品性，而是内在是否为神而活，是否荣耀神，是否愿意讨神喜悦。非基督徒绝对不会，所以非基督徒行为再好，仍然不会让他们上天堂。他们如果没有耶稣，他们的好行为仍然会让他们下地狱，他们的罪仍然会让他们下地狱，这样。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就算是那些人生胜利组，那些看起来过得最开心最快乐的人，他们都需要耶稣。这个需要让你们了解，因为或许你们当中有一些人刚开始认识耶稣基督，或者你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会鼓励你，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你刚所听到的关于你的本相，没有耶稣我们就是灭亡，你需要信耶稣。对于有圣灵的基督徒来说，当我们愿意悔改，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有罪，我们愿意依靠上帝，我们愿意去顺服上帝的时候，其实这就是果子了。光是你的意愿，就算你今天觉得你、哦、做不到，觉得软趴趴的没有力量，但是光是你一个愿意依靠上帝的心，其实就已经是果子了。当你愿意继续依靠上帝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多结果子。好，那这段经文有提到，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多结果子。然后结果是什么？荣耀天父，荣耀天父。所以上一堂我有讲过，上帝拯救我们是为什么？不只是让我们不要下地狱，不只是让我们过得很开心，不只是让我们认识神，而 而是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可以颂赞他。所以上帝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透过多结果子来荣耀神，借着我们爱神、顺服神、信靠神、享受神来荣耀他。当你爱他的时候，你就是在说上帝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爱他。当你信靠神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在说上帝是可靠的，所以我愿意信靠他，我愿意交托我生命给他。当你顺服他的时候，你就好像是在说他是我生命的王，他是最伟大的，所以我要听他的话。所以等等的，你透过这些行为，透过这些态度，你彰显了上帝的伟大，彰显了上帝的价值，彰显了上帝的美好，你就是在荣耀他。所以对基督徒来说，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样，只是只有基督徒我们才真的相信，也拥抱一个非常重要的价值观，就是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荣耀上帝，你也可以说是爱上帝。荣耀上帝包括爱上帝、顺服上帝、享受上帝。所以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赚大钱，不是家庭和乐，不是身体健康，不是自我实现，而是荣耀上帝、享受上帝，直到永远。所以今天如果对你来说，你的人生目标是我刚讲的那些赚大钱、自我实现、功课好、别人喜欢你、人缘好、家庭和乐、身体健康等等这一些非基督徒也追求的事情，那么其实你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渴望想要灵修，因为灵修绝对不会帮助你达到那些目的。灵修不保证让你身体健康，灵修不保证让你病得医治，灵修不保证让你人缘更好，灵修不保证让你自我实现，灵修不保证让你家庭和乐。如果那些是你的人生目标，你根本不会觉得灵修对你有什么帮助。但是我盼望今天最重要的是你们可以了解，荣耀上帝，这是你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上帝是你的一切，上帝他自己，不是上帝给你的其他东西，而是上帝他自己是你每天活的最重要的理由。所以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一切都要为着荣耀神而行。多结果子是为了荣耀神，多结果子不一定是你做什么丰功伟业，多结果子包括在你最小的事上你都为上帝而做，都讨上帝喜悦，包括吃喝。所以刚我们吃那个便当，对吧？好不好吃？不管好不好吃，当你吃的时候，你能够打从内心的去认定这是上帝给我的。对，这个是用钱买的，没有说，但谁给我钱？上帝让我有父母赚钱给我，上帝让我有教会，教会弟兄姐妹愿意奉献，所以我可以。我帮你们今天自己付钱还是怎么样？好，没关系。假设是教会奉献的，还是都有。当你吃这个便当的时候，看起来平凡无奇、微不足道的便当，你能够打从心里的 Amen， 这个是上帝给我的，你就是在结果子荣耀上帝的。哪怕别人看不见，但是这个果子是在你内心真实的体现出上帝的荣耀。再小的事情，只要你是为上帝而做，你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都是在荣耀上，都是在结果子。一个真正得救信主的人，他一定会想要为主结果，他一定会想要荣耀神，他一定会有这个渴望，因为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也一定会结果子荣耀神，不会完全没有，或多或少，明不明显而已。有时候不明显，有时候因为初信主或生命很软弱，我们的果子可能别人不一定这么明显的看到，但是不会完全没有。包括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你们如果有读福音书，你们知道跟耶稣一起钉十字架的强盗有两个，有一个到死都没有信主，有一个临死前他信主。他在别人眼中看起来就是一个该死的臭强盗嘛，对不对？但是他在临死前讲那一段话，恐怕他对耶稣的信心比许多基督徒都还要更大。他首先他责备旁边那个在笑耶稣的强盗说：“你还不惧怕吗？我们都是配受刑罚的，但这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这样。”然后他转眼跟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然后耶稣保证跟他说，就是今日你必与我同在乐园。所以这个强盗，你说他有没有果子？有，他对耶稣的信心就是果子，他对耶稣、对上帝的敬畏，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是果子。就算别人看他只是一个臭强盗、该死的强盗，但是在上帝眼中他是有果子，哪怕只是那么一丁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绝对不可能完全不结果子。所以我要问你们，你最大的渴望是多结果子荣耀上帝吗？你最大的渴望是一生为上帝而活吗？你最大的渴望是讨上帝喜悦吗？你最大的渴望是让你自己跟别人透过你的生命来看见上帝多伟大吗？ 这应该是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最重要的人生使命。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要跟你说，这绝对是你最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事物比上帝更伟大。如果今天你可以为着一些次等的目标而热情火热去追求，那么上帝更值得你去追求，因为一切都是从他而来，他是万有的主宰。很多时候我们不想灵修，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在意上帝，我们没有那么在意，没有那么想要荣耀神，我们没有那么的以神为我们的满足跟喜乐。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在意所追求的其实跟世界上不信主的人没有两样，事事顺利，逢凶化吉，灵修没有保证得到那些啊，所以你很自然就不会想要灵修。有一个测试的方法，你可以想一想，你每天你所在意什么事情让你开心？上帝让你开心吗？想到上帝与你同在，你的罪得到赦免，被上帝接纳，被上帝爱，是让你非常开心的事情吗？还是很多时候你一天当中可能不会想到这一些？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祷告的事项都祷告些什么？会不会有时候我们祷告的内容跟去庙里面求神问卜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差别只是在祷告对象不一样这样？对，求神问卜的人，他们祷告事事顺利，我们祷告也事事顺利这样子，我们跟他们会不会完全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如果你的人生最重要的使命目标是荣耀神，那么理应你应该热切的祈求主啊，求你帮助我在任何的事上，包括我今天要考试，不只是祈求考试考得好，更是祈求上帝能够透过我的考试被尊荣、被高举，我能够更信靠他。好，所以这是连结于葡萄树的枝子，它代表一个真正得救信主的人。另外一种枝子是不结果子的枝子，它不结果子是因为它没有连结于葡萄树。结局是什么呢？就是第六节所说的，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丢在火里烧掉了。这是非常严肃的警告。耶稣透过这个鲜明的图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没有连结于耶稣，如果我们都不结果子，那么很可能代表我们没有真的信耶稣，结局就是我们会灭亡，我们会灭亡掉。那这里有说到这种不结果子的枝子，耶稣说是属我的。那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哎，为什么这种人如果既然是不信耶稣会灭亡，耶稣还说属他呢？原因在于，这种枝子跟那种有连结于葡萄树的枝子长得很像，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一个不信主的人，他的外在表现可能跟信主的人很像这样子。那很多人可能有去教会，也去受洗，甚至可能他有服事，但是这个人却没有真正的悔改信耶稣。他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却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所以就算他做尽了一切好像基督徒会做的事情，他仍然是不得救的，他最终的结局仍然是灭亡。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那里，耶稣就说到，有一天会有一些人跟耶稣说，主啊主啊，我当日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行神迹吗？那耶稣说，他会告诉这些人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意思就是说，这些人纵然有一些看起来很敬虔的外表，但是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信耶稣，所以他们的行为也绝对不能够拯救他们的。对，我盼望你们不是这第二种枝子，我盼望你们在座各位都是第一种枝子，都是真的得救，纵然果子有时候不明显，但是不会完全没有，因为你是真正得救的人。但大家也不要误会，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哦，只要我们里面有软弱低潮，我们就要断定自己没有得救，没有没有，不是这个意思。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的灵命再好，你多爱主，你都一定会有软弱低潮的时候，你都一定会有别人需要别人来帮助你、兼顾你的时候。就像我们上一堂所说的，会有软弱的肢体，我们都会有成为软弱肢体的时候。但是我要讲的是，如果你一点都不觉得自己需要依靠耶稣，如果你一点都不渴望跟耶稣更亲近，如果你一点都不渴望为耶稣而活，那么这是一个警讯，你需要省察自己，你真的有得救的信心吗？你的信心会不会跟魔鬼是差不多的？就是鬼魔也信，却是战兢。就是魔鬼对于耶稣有正确的知识了解，但就仅止于知识。魔鬼对耶稣没有真诚的信靠，更没有敬畏，他是抵挡耶稣。我们的信心会不会跟魔鬼没有两样呢？虽然知识好像还算正统，还算正确，但是这个信心却不是真实的依赖耶稣的信心。你需要思考自己有没有真实的信耶稣。真正的信心不是只有知识上，而是你愿意全心的依赖他。就算你的信心也是不足的，也是不完全，但起码你不会不想依赖他。这是第二个重点。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一定会多结果子哦。 要匙。第三，如何多结果子？刚讲了这么多，如果你真的得救信主，你一定会多结果子，你一定会透过果子的荣耀匙。那如何呢？怎么办呢？怎么做？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呢？我们承认我们能够结果子，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是因为我们连接于他，他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能够结果子。可是这不代表我们自己不需要努力。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会有这种看似好像有矛盾，但却一点都不矛盾的两种真理。一方面，既是完上帝完全的恩典使我们能够结果子；但二方面，我们又有百分之百的责任，要尽我们一切的努力，要使用上帝给我们一切恩典的工具，好好的结果子。这就有点像你如果要信耶稣，上帝拣选你，上帝恩典你才会得救。可是不代表我们就不要传。上帝拯救一个人，上帝也同时通常透过人去传福音，来让这个人听见而产生得救的信心。如果圣灵工作的话，所以同样的，如果你要多结果子，是的，是基督的恩典，但我们也有责任要努力，这两个完全不冲突。反而我们是透过我们真的需要尽本分，尽一些上帝要我们尽的努力，真的才真的证明我们是蒙恩的。好，那这两节经文我再念一次，你们来念好了，请。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结出很多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好，所以这边提到三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住在我里面，住在耶稣里面，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的话，耶稣的话，基督的话，留在你们里面。第三个，祈求你们想要就给你们成就。好，那当这三件事情我们努力的尽本分去履行的时候，结果就是你们就结出很多果子，天父就因此得荣耀。第八节那里这样 by this way， 他告诉我们一个因果关系，你做到上面这些，因为上面这些，这样就会多结果。好，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住在我里面，住在基督里，代表一种深深的信任和依靠的关系。住，你想一想，你会想跟谁住在一起？你会想一个跟一个整天跟你，你会想跟一个都不洗澡，然后会偷你的钱的人住在一起？你会想跟一个自己好吃懒做，整天跟你伸手要钱住在一起吗？绝对不会吧。你会想要跟谁住在一起？一定就是跟那一些你信任的人，对你好的人，跟他在一起你很享受很开心的人住在一起。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耶稣比世上任何对你好的人还要对你更好，耶稣比任何人都还要更爱，耶稣比任何人都还要更了解，耶稣比任何人都还要更有能力来满足你的需要。耶稣在你身上的工作绝对不会做错的事。我们知道我们非常需要耶稣，所以住在他里面意味着我们一刻都不愿意离开他，我们总是想要在他的身边，我们总是想要寻求他的帮助、安慰、力量。我们承认很多时候当我们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会很想要找人，因为人眼睛看得见。那我也没有说找人不好或错误，上帝很多时候透过人来帮助，但是我们内心里面有没有清楚的知道，其实最终我们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是从那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就算是上帝透过人帮助我，最终那个也是上帝的帮助，而不是从人而来的。我们需要对耶稣培养这样子的渴望，渴望跟他在一起，享受他，亲近他，依靠他。你如果有谈过恋爱，你跟你喜欢女生在一起，那性方面的除外，那其他任何一切，你会想要怎么形容跟这个人在一起有多么的美好，应该都更应该套用在耶稣的身上，这样子，住在基督里，爱他，享受他，信靠他，拥有他。第二个，基督的话留在我们里面，这跟上一点密切相关。我们要怎样深深的信赖依靠耶稣呢？你凭空想象耶稣多好吗？当然不可能。我们如果凭空想象耶稣的话，我们想象出来绝对不会是耶稣，而是偶像这样子。我们需要耶稣的话，就是圣经，来告诉我们耶稣有多么的可靠，多么的伟大，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有能力，多么的良善。你需要他的话来正确的告诉你他多么值得你跟他在一起。你需要他的话来告诉你你的需要他都能够满足。 基督透过他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与我们同在。所以一跟二是密不可分的，你不可能离了上帝的话，然后你想要跟耶稣亲密的在一起，你也不可能好好读上帝的话，但是却不想要跟基督在一起这样，因为上帝就透过他的话来 让你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第十章告诉我们，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对，所以这个不单是适用在你信耶稣悔改信耶稣的那一刻，也适用在你每天与基督同行的生活中。你每天都需要基督的话来提醒你，向你保证，来说服你，你都会需要基督。基督多么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这样满足你真正的需要。我说真正的需要，因为有些需要是我们的想要，我们的渴望，不一定是上帝看为我们真正的需要。好，再来第三个，祈求你们想要的就给你们成就。好，那第二点我再多讲一点。所以上帝赐下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我们解决生活的疑难杂症，生活很多疑难杂症你读圣经不一定能够解决这样，但是圣经它解决你最重要的问题，它满足你最重要的需要，它给你最需要就是耶稣基督。你最大的需要就是你需要耶稣，而耶稣就是能够满足你最大需要的那一位，因为你最大需要就是他。Okay, 所以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到十七节下一行，这段经文大家可以帮我念一下吗？请。 你也知道自己从小就明白圣经，圣经的都是你有智慧可以与圣经基督成就，全部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责备矫正他公义的训练各方面都是有益的，为要使属神的人都准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 好，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圣经的功效。首先是圣经让我们可以信耶稣得救，这样，因为你要信耶稣，你信什么耶稣？当然是圣经里头的耶稣。你唯独透过圣经里头的耶稣，透过圣经的话，你才能够有正确的信心来得救，这样。好，所以那第二个，圣经有什么功用呢？十六节后面说的，教训、责备、矫正和公义的训练各方面。简单来说，圣经的话，上帝会使用来帮助我们更圣洁，更像耶稣，更爱耶稣，更靠近耶稣。对，那属神人装备好，可以完成各样的善功。各样的善功，你也不要把它想做什么太伟大的事情。这样，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讨神喜悦，也是荣耀神这样。所以，圣经是要帮助我们荣耀神，帮助我们爱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是圣经的目的。所以你要正确了解上帝赐给你圣经的目的。然后这圣经赐给你圣经的目的跟你人生目的是一样的，你人生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享受神。那圣经就是要帮助你达成这个目的，因为圣经告诉你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当如何信靠他，以及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好，再来第三个，上一页，他说祈求就成就。所以当我们透过基督的话认识他多么乐意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向他祷告。如果你真实的有感，你真实的体会自己多么需要他，你一定会向他祷告。然后基督的话又告诉我们该如何祷告，该为哪一些事情祷告。耶稣有没有教我们祷告？有，在哪里？主导文，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主耶稣所教导的主导文，他就是最美的祷告指南。这样，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怎么祷告，去读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主导文，他告诉我们该为哪一些事情祷告。他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应该关注哪一些事情，特别是我们应该为自己多结果子、荣耀神来祷告。好，那当我们因着神的话而对神有信心，愿意亲近他、依靠他的时候，并且我们愿意为自己的生命多结果子、荣耀神来祈求的时候，其实上帝就已经在回应这个祷告。因为连你能够发出这个祷告，哦，主啊，求你让我多结果子、讨你喜悦，连你这个祷告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果子，上帝就已经在回你的祷告，而且上帝会继续的回你的祷告，帮助你多结果子。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灵修，因为灵修透过读圣经，让你知道神多么的伟大、良善、全能、慈爱，激励我们祈求上帝喜悦的事。而上帝喜悦的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多结果子、荣耀他。所以你越灵修，你就 越多祷告上帝喜悦的事，你就越知道上帝喜悦什么，不喜悦什么，你就越多为上帝喜悦的事祷告，你就会越来越荣耀上帝。所以你有没有渴望多结果子来荣耀主？你有没有把这个当作人生的首要目标呢？你有没有体会离了主你根本不能做什么？如果有，那么你的灵修其实比吃饭喝水还要更自然，因为你知道你需要。好，那接下来我要讲一下祈求必成就。祈求你们想要的就给你们成就。下两页。有些基督徒会用这种经文，特别其实不是只有这里，马可福音也有，就是那种经文会让你看起来好像上帝跟阿丁神灯一样，你只要求啊，然后就会有，说就有。Okay， 那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经文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是说哦，我们想要什么东西，我们就把它想的用力一点，想的笃定一点，哇，上帝一定会给我，然后要想的具体一点，哇，上帝给我一台跑车，然后那个车门的形状啊、厂牌啊、颜色啊、圆弹弓长什么样子，想得够具体，然后上帝就给我一台一模一样的样子。抱歉，我必须要说，那个是民间信仰，那个绝对不是基督信仰。基督信仰从来没有保证我们一定会得到我们所祈求的东西，这样，除非你所祈求的东西是上帝在圣经里头应许保证要给你，包括多结果子。好，那我们的祷告基本上我们需要有这三个态度。或者说你在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必须要包含这三点。第一个是你对上帝有信心，相信他有能力，而且他乐意回应你的祷告。当然前提是你的祷告是靠着耶稣，然后不是乱求这样。第二个，你的祷告应该是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特别是祈求上帝在圣经里头所吩咐的事，就写在主祷文。第三个，我们必须要把祷告的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上帝的意思总是好，特别是那一些上帝没有保证的事情，像什么病得医治，上帝没有保证我们祷告就一定会病得医治，但是我们可以也必须要为我们病得医治祷告。特别是我们如果别人有生病，你总不能啊，上帝赶快让他去死一死，让他可以赶快见你，对啊，不会嘛？我们出于爱人，我们应该不会这样搞这样，除非他临终了，他已经癌末了，很痛苦这样。那一般来讲，我们应该不会做这种祷告，我们很难说我爱你，所以我祷告希望你死一死这样，应该不会。对，我应该会祷告说，主啊，求你让他在病痛中能够信靠你，对你更认识这样。好，那诗篇这节经文其实非常有帮助，来让我们理解什么叫祈求必成就。请大家一起念，请。好，所以这经文乍听之下好像也很成功神学，这样哦，你只要这样，那你祈求就会给你这样。好，但是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想一想，以耶和华为乐，这是重点。以耶和华为乐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他最在意什么？他最在意上帝他自己。以耶和华为乐的人，他最在意上帝喜不喜悦，他最在意上帝有没有被荣耀这样。所以，以一个以耶和华为乐的人，他不管在什么样的处境，他都会愿意知足感恩的来荣耀神。他不管在什么处境，他所祈求最重要的就是，主啊，无论顺境逆境，无论饥饿，无论饱足，无论被喜欢或被讨厌，我都要爱你过于一切，你都是我的至宝。所以他的祷告就回就成就了这样，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耶和华为乐的人，所以他的祷告一定也会是以神为中心，而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他的祷告就会蒙应，就会成就。所以耶稣说，无论祈求什么就必成就。这里有个大前提，就是祈求的人他是住在主里面，然后他有主的话住在他里面，所以他最在意的是什么？绝对不会是一台跑车，绝对不会是赚大钱，绝对不会是病得医治。我没有说他不会求那些事情，我是说这些绝对不会是他最在意的。他最在意的绝对是主耶稣被高举、被荣耀、被尊崇。而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已经在回应他的祷告。当他能够祷告说，主啊，就算我病死，我也希望你在我身上显伟大，就算我传福音没有人信主，我也希望我靠你喜乐。当我这样祷告的时候，上帝已经在回应我，已经在成就，在应我。OK， 所以你到底祷告都祈求什么？你祷告的是关注上帝他自己。下一章，我们看一下主祷文。主祷文可以讲的很多，但是我就简单讲几个重点。主祷文里头总共有六个祈求，你要分七个也可以啦，因为后面可能只能把它分成四个，然后把它分成三个。你们观察一下，前面三个祈求，重点是什么？ 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所以前面三个祈求都是关注上帝他自己，上帝他的荣耀。愿人尊神的名为圣，意味着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遵从上帝，爱上帝。愿神的国降临，我意味着我祈求更多人能够尊上帝为王，让上帝统治，愿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样。然后第三个，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意味着更多人能够来顺服上帝。所以主祷文首先关注的不是我们的需要，而是上帝他自己还有他的荣耀。这跟我们平常祷告的顺序会不会有时候差很多？我们平常可能忘掉这三个，然后下面大概只祷告第一个这样子，对不对？对，就是祈求日用的饮食，包括我想要的很多东西，我觉得我需要的东西这样。那后面三个祈求才是关乎我们的需要，包括饮食，包括赦罪，包括我们会在属灵征战中不遇见试探，然后上帝救我们脱离魔鬼的攻击这样。好，重点，人的需要得满，最终也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我要祈求日用的饮食？我吃饱干什么？我吃饱只是为了活下去吗？不，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饱或吃或喝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而行。所以就连你为自己的需要祈求，你最终也应当是有个态度，有个祈求是，哦主啊，我的需要，我肉身的需要得到满足也是为了荣耀。哦主啊，我的罪得到赦免，我被你接纳，你不再纪念我的罪，也是为了荣耀你，让我可以跟你有亲近的关系，享受跟你的关系，借此荣耀主啊。你救我脱离这些试探还有凶了，为什么？哦主啊，让我可以自由的来服侍你，让我可以不再受罪跟魔鬼的引诱攻击，让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爱你这样。所以最终都是为了荣耀神。人最大的需要其实就是荣耀神这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让主祷文来行说我们祷告的内容这样。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的祷告跟主祷文像吗？还是差距很远？如果是后者，我鼓励你，你要重新的思考你到底在意什么。因为你祷告什么会显示出你在意什么，你在意的是你在意什么会使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越在意这个世界，你就会越像世界，但如果你越在意上帝，你就会越像上帝还有他的儿子耶稣。所以当我们祈求需要得满足的时候，应该也是为了爱神荣耀神，不只是消灾解厄，不只是生活顺遂。其实你只要去想一想，我跟非基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想的，我在意的，我祷告的内容跟他有什么不一样。如果你觉得很像，那你就要小心，你需要回到圣经，看到底上帝要你在意什么。不只是祷告你工作顺利，更要祷告你在工作中能够为上帝而工作，借着服侍地上的老板、客户、同事来服侍这位天上的主，用上帝喜悦的态度工作。人没有看见的时候，我也不偷偷的花 FB。我不知道你们公司可不可以啊？如果不行的话，最好就不要这样。然后可以的话，那好 FB 也要荣耀上帝这样。对，那不只是祷告科研顺利，更要祷告你在学习中能够去享受这位创造知识的上帝。你的知识觉得多么奇妙，你就应该更多想到上帝多么奇妙这样。读书读得很烦，觉得读这有什么用？对，但是你愿意为了上帝来忠心的做一个学生的本分。所以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应该要更多祷告。除了祷告顺遂之外，更应该祷告我有一个爱上帝、荣耀上帝的态度的东西。而最终，上帝借此得到荣耀，而我们也因此得到最大的喜乐。所以这段经文里头说到，就是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刚刚所讲的那些事，要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你们里面，你们要多结果子，是为你们的喜乐，是为了使你们能够在基督里有最大的喜乐。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荣耀上帝，多结果子，听起来好像很辛苦，是会有辛苦，但是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你会得到最大的喜乐，因为你得到上帝他自己，上帝他自己比任何人都还更能够满足，因为他是一切美好的源头。所以讲到这边，做个小结，灵修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住在主里面，更多的知道主多么可靠，多么美丽。爱，所以我们愿意住在他里面，而我们也知道他要我们祈求什么，所以我们就能够按照他的心意祈求，借此我们多结果子，荣耀他。实际的应用，怎样灵修？这是一个参考。好，那灵修基本上就是透过读经祷告来亲近神，所以首先你必须要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明白并顺服他的话。对，那你要读上帝的话，其实它是一种恩典，是一种责任。恩典是指你要读懂他的话，必须要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帮助。 没有圣灵的光照帮助你没有办法读懂，所以它是恩典。但是不因为这个是恩典，所以我就觉得，哎呀，没关系，我就眼睛看着这节经文，我不用想，圣灵就会自己把经文的意思灌到我脑袋里面这样。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想。对，基督信仰其实既看重神的主权恩典，同时也看重人的责任。所以你有责任好好祷告，求神让你明白；你有责任好好学习怎么读圣经。那怎么读圣经？那个可以问红军哥、左右哥跟那个尊贤哥，你们都是高手。好 ，OK， 都是对你们的辅导传道都可以问这样。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你需要祷告求神帮助。第二个，你必须要相信圣经神的话。你若读圣经哦，你觉得哦这个是人的著作，一定会有错，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读出什么这样。你读圣经的前提很重要，你相不相信这个圣经是上帝他透过人写下来的？虽然人有限制有软弱，但是因为他是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就有能力保守这个话是无误的，可以让你正确认识上帝。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前提，相信上帝透过无误的圣经来对你说话，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帮助。第三个，在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需要观察，你需要解释。那基本上你可以问这三个问题，因为圣经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神是怎么样的神，神有什么作为，还有神对人有什么要求。圣经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关于神我们该信些什么，还有关于人上帝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所以你读圣经，不管你读哪一段经文，你都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上帝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包括刚刚我们看了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上帝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他就像葡萄树一样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力量。上帝他愿意我们住在他里面，上帝对我们什么要求，就是我们要住在他里面，我们要祈求等等的。 OK， 看上下文，读圣经上的原则就是上下文，上下文还是上下文。就像你读报纸读教科书一样，你绝对不会只是翻一节然后你就说哦，这就是整本书的意思，不会，你需要读上下文。就像你听一个人讲话，你一定要有前因后果这样。哦，我觉得好冷，什么意思？笑话很冷吗？还是什么？我的心好冷，你刚讲话伤害到我，还是天气好冷？不知道嘛，要听上下文嘛。对，所以同样的，你要了解上帝的话，你也需要上下文。上下文绝对比那些历史背景什么还要更重要。最可靠的历史背景是圣经本身的历史背景。你要读，你要读保罗书信，他的历史背景在哪里？在使徒行传。OK。那你要读福音书，那里面有很多引用旧约的经文，所以你要回到旧约去看到底旧约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对，那所以最重要的是全本圣经的上下文这样。好，再来应用，在你观察解释完之后，你知道这段经文上帝怎么样，你为上帝他有什么作为，他对我什么要求之后，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你需要问这干我什么事。两千多年前写成的新约圣经，几千年前写成旧约圣经，跟今天的我有什么关系这样。那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这段经文我有什么应许可以信靠？哦，我好忧虑考试哦。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对我来说，应许就是上帝愿意使用考试来为我的益处效力，就算我考得很烂这样子。有什么命令要遵守？就是我要相信上帝，他会使用万事互相效力，叫我爱神人得益处，然后我要爱神。有什么罪要悔改？哦，可能是我信心不够，然后我不爱神。之类的，有什么态度行为要改变？就是我不要忧虑，不要到一堆答案之类的。好，祷告，你的灵修里头永远祷告、读经、祷告、读经是交叉在一起。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祷告里头需要包含这几个。这也是我们在诗篇里头看到这些诗人他们祷告的范本，他们的祷告包括赞美、认罪、感恩、祈求。好，那 X 是使徒行传的英文啊。对啊，那 X 分别代表这几个东西的第一个字母，这样赞美叫 adoration， confession， 认罪叫 confession， 感恩叫 thanksgiving， 祈求叫 supplication。好，那不懂没关系，反正就这几个。好，那这个跟你读经是有关系的。你读经读到什么内容？比如说你读到上帝是很伟大，你就赞美他。OK， 那如果你读到上帝的命令要求，你发现你有很多没有做到、做不到，认罪，求上帝赦免你，然后感恩。感谢上帝的作为，特别是他救赎的工作，感谢他赦免你的罪，然后祈求，求他帮助你可以荣耀他，可以爱他，为你日常的需要祈求，你的功课、你的成绩、你的工作等等的，让你的灵修是一个互动。你透过读圣经，听上帝对你说话，圣经就是上帝的话。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就借着 圣经的话在对你说话，就是上帝在对你说话。你要听上帝对你说话，不必要也不应该在那哦，上帝的啊，从天上一句话让我听到这样，那一种你最好不要这样，因为你就算听到什么也不保证上帝的话，有什么可能是自己想太多或是幻觉。对，你要听上帝的话，去圣经里头，圣经里头就是上帝的话 ，OK？ 那然后你透过祷告来回应他，对他说话，向他祈求，向他感谢赞美。好，照经文祷告。特别是很多时候，如果你们年轻的弟兄姐妹，你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就按照圣经来祷告。你读到什么就祷告什么。包括像我们刚看的约翰福音，那里读到哦，那耶稣说就是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我就可以这样祷告。主啊，谢谢你，你让我可以成为你的枝子。谢谢你，你是我的葡萄树，我的一切需要你都愿意满足我，所以求你帮助我可以更依靠你等等的，这样子就是让经文本身来引导你祷告的内容，你的祷告就会越来越丰富，你跟神的关系会越亲近，你也会因此更多结果。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跟其他基督徒分享你的学习，并请他们为你祷告。好，最后一个重点，灵命低潮不想灵修的时候怎么办？我想这大概是最麻烦的。如果你都同意我刚讲，但是你就是现在很低潮，不想读经，不想祷告。第一个，持续的凭信心，不要凭感觉。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生活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是因为我们喜欢靠感觉。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继续的凭信心，使用上帝赐下各种蒙恩的管道，包括读经、祷告、听讲道，还有你的群体、你的弟兄姐妹、肢体，让他们为你代祷、关心你、鼓励你。然后圣餐洗礼，圣餐洗礼是上帝赐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礼物。当你看这个圣餐的时候，就是上帝他看不见的话，透过可见的形式向我们彰显出来。当你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你就是非常有感、具体、生动的看见耶稣的宝血为你所洒，他的身体为你打破，让你重新的建立对他的信心，依靠他。洗礼不是不关我的事，我是别人洗礼，关我什么？送他礼物就好，不是。上帝透过洗礼，不但是赐福那个受洗的人，其实也是赐福我们这些管理的人，让我们再次的看到这个水淋在这个人身上，我们就想到，是的，上帝也透过耶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罪恶。所以使用这些上帝赐下的蒙恩管道，他们虽然看似平凡无奇，甚至你会觉得很无聊，求主帮助赦免，但是上帝就是定义使用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来让我们的灵命得到复兴。不要轻看这些东西，不要去寻求一些超自然的经历，也不要去妄想说哦，我灵命好烂，所以我参加一个特会能够说哦，当然有可能啦，但是上帝通常不会那样做，因为上帝在圣经里面已经写很清楚了，他帮助我们成长的方式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一些。圣经没有说你要参加特会才会哦，没有，但上帝告诉你你需要这一些，所以凭信心的使用这一些，上帝就会帮助你。看好他的时间表，但他乐意透过这些来帮助。第二个，求神光照罪恶，为罪恶悔改。很多时候我们灵命低潮，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罪，我们没有去对付，没有去认他，有可能，但不一定。有可能你认光了，认不到东西可以认的、啊，还是一样，那就继续等候吧。但有可能，那这是经验谈。很多时候我发现我灵命很烂的时候，是我有时候看中我的工作过于我的家庭，这个是罪。对，那我没有好好去对付这个罪的时候，上帝就会让我任凭我在一个很烂的情况中很痛苦，要把我摔死，让我可以悔改归向他这样。第三个，你需要相信上帝的主权，上帝预定这些低潮发生。你人生中发生的大小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鸟事虽事，虽然很多时候是出于人的罪，但是也是上帝的预定，但不是上帝的罪哦，上帝从来没有罪。这些事情我们不能怪上帝，但是我们可以相信上帝，也应该相信上帝。这些事情是在上帝的预定之下才得以发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包括你在属灵上的低潮，特别一个用处就是，当我们真的经历到离上帝很远、很黑暗的低潮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更格外的感恩，拥有主的同在是多么宝贵、多么甘甜这样子。不然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把上帝的同在视为理所当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对，但是当我们在黑暗的时候，然后我们回过头来恢复的时候，我们就会格外的感恩、珍惜上帝的同在。最后一个，请其他的基督徒为你祷告，一人的祈祷大有功效。记得今天刚上一堂我提到，上帝就是定义透过肢体来造就，上帝有能力自己造就我们，但上帝通常就是透过肢体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的经验也是这样，常常我属灵的低潮，我不想读经，不想祷告，灵命很烂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继续的使用第一点所提到的东西，好像也没有显著的改变的时候，我就会疯狂的请一些为我祷告。那真的不知怎么的，有时候就好了，这样子，对，就开始恢复了。所以你要相信，祷告不是对上帝讲话而已，而是上帝会喜悦也会垂听。只要你祷告的是合乎上帝心意，你为你软弱之地祷告，这是上帝喜悦的，上帝会垂听，上帝会回应。虽然上帝可能有他的时间表，不一定是我们祷告完隔天马上他就好了，但是上帝让我们有个信心是，义人的祈求是大有功效的，你的祷告会有功效的，他的功效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会按着他的智慧、他的美意，使用我们的祷告来造就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爱你，但是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像你所配得的那样子爱你，我们对你的爱总是都有亏欠，我们总是全心的，我们是倾向败坏邪恶的，但是谢谢你，你爱我们，爱我们到底，谢谢你，你拯救我们，你赐下一颗星星给我们，让我们有力量能够爱你，你也赐下圣灵继续扶持我，也让我们借着圣灵，借着你的道，我们可以跟基督紧密的连结。其实基督已经复活在父的右边，但记得圣灵，基督却仍然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切的需要，一切的满足，在耶稣里头绝对可以得到最大的满足。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愿意住在主里面，愿意祈求一切关乎我们的结果只荣耀上帝的事。鼓励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的灵修是有意义的，帮助我们的灵修是跟你的亲密互动，帮助我们的灵修是让我们的目光转向你，我们追求的是你自己，是荣耀你，而不是这个世界所追求的那一些东西。帮助我们活在这世上，纵然我们做的事情跟非基督徒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是为了要结果的荣耀。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还有任何问题？好，没有，那就。哦，你要问这个问题吗？ 好啊。 我先讲华FPP怎么不荣耀上帝。第一个浪费时间，忽略本分这样子啊？什么？ 没有浪费时间。 没有，我说如果你花 Facebook 时间多到一个程度，然后你忽略你的本分。对啊，那第二个，当你滑 Facebook 的时候，你开始跟别人比较，永远觉得自己是最可怜、最悲哀的，因为别人都把好的东西PO出来，永远觉得自己比不上别人，对，这不容易要死。第三个，炫耀，滑 Facebook PO 动态，总是想让别人看见我多好多棒，做一件好事总是要PO出来，对，那这种动机如果是炫耀，那是不讨神喜悦。当然我没有说PO的人都是这样。好，那 Facebook 怎么样荣耀神呢？第一个。动机嘛，所以我说动机啊，对啊，如果你的动机是分享喜悦，你想要让你的朋友能够更认识你，这是 OK 的。对，对，那这个是动机层面，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省察，我们不能够去讲别人一定怎么样，除非他承认这样子，那也可以提醒。好，那怎么荣耀神呢？你透过 Facebook 去关心别人，对，因为现在你大概都很习惯 Facebook 来显露自己生活的很多层面这样，所以看一个人 Facebook 你可以关心他这样，你可以为他祷告。对啊，然后通过 Facebook 你也可以分享一些你觉得对别人有帮助的内容，对，包括你的一些喜悦，你觉得分享出来可以造就别人等等的，不是让别人觉得自己很烂然后你很好，而是你分享出来可以让别人得到一些有用的资讯知识等等的，这些是可以荣耀神的这样。对啊，然后大概是这样吧，反正重点就是荣耀上帝。那怎么荣耀上帝？就是透过造就别人，因为 Facebook 是跟你有关嘛，你不可能上 Facebook 说没有任何好友，那你上 Facebook 干嘛？对对对，好，那对你自己的话，可能你也是可以吸收一些新知，然后特别一些信仰的文章什么，有时候也会在 Facebook 上看到，对啊，大概是这样。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用社群软体， 用多少都是相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很谨慎。